事成印，打造有声新格局，创造声音新经典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面朝字正往来您呢，这是四位，给这蓄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一段典故，这就是有名的战国时期晏子使楚的故事。这晏子是齐国的丞相，访问楚国，楚国因为晏子个儿矮，想要羞辱他，就在城门旁边开了一个小洞，让他呀从这个洞里进城。那么足智多谋、能言善辩的晏子究竟会如何应对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愣在城门旁边开一小洞，这小城门不足五尺，您打这儿过，你这多欺负人。晏婴一瞧，哎，这我不能走，这狗洞，我要出使狗国我就得走狗洞，我来到楚国我得走城门，不能走这狗洞。那您说我是走狗洞好呢，还是走这城门好呢？您走城门好。拿这么一日，就这两档子有人飞马报与楚王，楚王一听干了，就来这么一个燕小矬子，我就治不住他了。各位快出主意，怎么给他来下马威？这么办，我给您出一主意。好，这主意不错。楚王怕晏婴挑理，亲自相迎。宫门外这刚一迎接晏婴，俩人客气话没说完呢，这五花大绑绑着一位过来了，推推搡搡走。楚王，哎，干嘛？这怎么回事？小偷，小李。这楚国话不是，这南城话，这都崇文宣武的话啊，这北京土话。小偷叫小李，小李，小偷，我楚国还有盗窃犯吗？你有啊？哎呀，我这迎接燕相哪有工夫出问问哪儿的人呢？齐国人。哎呦，你们这，您办这事儿可太鲁莽了。先问清楚了，齐国人，这不是打燕相的脸吗？燕相是齐国首相啊，在我楚国抓住一个小偷是他们齐国人。燕相，难道你们齐国人善于偷盗吗？晏婴，这人在齐国一回没偷过。哎，我就纳闷，怎么到楚国他就偷东西呢？ 下一句，这没词了。这你们这楚国培养小偷啊，在我们齐国这么好的一地方，怎么到你们这就偷东西？让进来吗？让进来。呼啦一下，这大臣围上了。那问的话，错非严重，谁也答不上来。眼下，齐国自桓公之后，不过昙花一现，那么大的国势，占的地盘最大，有能耐人最多，就是以今天景公之治，燕相之贤，何故欲乞求邻国前来楚地同盟？这话，齐桓公那么厉害，五霸强，怎么到景公这辈儿完了？这您听着耳熟吧？张昭头一个问诸葛亮就是这问题：大汉皇叔刘备怎么这么惨呢？您吹挺大气，您多厉害，连块整地盘都没有。然曹操追的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，寄居于刘景州，在人荆州刘表那儿想借块地盘都没站住，现在跑这央给我们来了。那诸葛亮会说呀，我不想来呀，拿手一只鲁肃，他非请我来呀，我来就有我的作用，我就一人来顶千军万马呀。哎，实际就抄袭这个晏婴舌战群雄。人问你了，齐桓公这么厉害，以齐景公之治，燕相之贤，何故于乞求邻国同盟于我楚地？啊，您知道历史不少啊。晋文公怎么样啊？厉害呀、啊，逃亡四方，重耳走国19载。秦国怎么样啊？独霸于西陲。那自秦穆公以下，子孙履带磊若，到现在南镇昔日之雄。不单我们齐国这样，秦国多横，现在谁不怕秦国呀？你瞧，自秦穆公以后，这一辈儿一辈儿有厉害。确实，秦穆公完了之后，过了好几辈儿，到嬴政这才起来，哎，这才横扫六国，哎，统一。那确实秦国有一阵儿不灵了，但他怎么没趴下？他那远呢，没人打他去，他打别人行，谁没事跑那打他去？就是你们楚国自庄公之后到现在，你们这位庄王经常受晋吴两国相扰，那么我来是和平谈判，咱们是作为邻国唠家常，说点正事儿，怎么见得我就是来乞求于你们的呢？你这话问出来就没有水平。这位坛子胡同闷三爷了，那边又起了一位药用胡同抓五爷。燕相，我得问你两句。哦，您说，您这个齐国这么些人不派，干嘛非派您来呀？这齐国没人了。哎呦，您没到过我们齐国，我们的齐国人都降了。那齐国人，您知道有句挥汗如雨，打哪来的呀？不是说这人干的累的挥汗如雨，不是，这是晏婴说的。晏婴说我们齐国人多到什么份上，大伙儿一块儿甩一把汗，天就下雨了，就这么多人摩肩接踵，这都是晏婴说的。我们马路上的人走着，肩膀蹭肩膀，脚后跟顶脚后跟了，这么多人都不够用的。为什么天下是大的，我们齐国往外派人呢特别讲究，要是去那高尚的国家必派高尚之人，去那低等的国家就派着愚钝之人。 鄙人我在齐国其貌不扬，最愚蠢的迷人，故而把我派至贵国。这抓五爷也完了。那边又来一位，杆上胡同第二爷。哪儿凑的这几位您说？哦，换您齐国这么些人，您齐国人都这么有能耐，您燕相的名字我们也知道，那您干嘛骑这么一马来呀？听说您身上这件衣裳穿30年了，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。对，您看补丁，里边里儿也是补丁，一瞧里边里儿啊是外边那面儿，已经补的不能再补了，干脆掏过来反穿了，外边这里儿当面的比那里边还强点儿。穿30多年了不假，这马呀也够岁数了，跟您说舍不得换，要么您就是装穷，要么您就是瞧不起我们楚国。为什么您这样来？您答复答复啊。我就这样，可是我晏婴父三族，父辈有一裘，母辈19肉，七族皆有地产。这家伙望三族啊，我爸爸这支就是我爷爷家叔叔大爷父辈嘛，嗯，家里的这些叔伯弟兄都吃我晏婴，大伙儿皆有衣裘，别看我这样，他们全有裘皮大衣。母辈皆10肉，姥姥家我舅舅我爷儿家那表兄弟表兄妹们啊全吃我晏婴，我得管，我是家长。哎，我媳妇儿还一家子人呢，我岳父家都买了地了，我那小舅子全趁洋楼。我晏婴父三族上有70余家门人，我要解其之难，有70多家人吃我，是我晏婴的门人门客，有困难都冲我晏婴说话，我穿成这样怎么了？不知道您养着多少人呢？您说说。这不是，这也不言语了。旁边又站起一位，不行了，不使绝招不行了。呆晏婴，想你齐国内乱之时，随先王尽忠者名臣甚多，尽皆为国尽忠尽节了。那么一不见你晏平仲杀泽寇平叛逆，二不见你随主尽忠，你身为齐国最大名门望族，晏家是齐国守护啊，哎，你是晏氏一族的大族长，苟且于今，你还有何面目夸夸其谈呢？你怎么没死去呀？还是你带着兵把齐国内乱给平了？四王内乱呢，好家伙，齐国乱一锅粥了。晏平仲忍了，老王自杀呀，你怎么没死啊？你说说这事儿。晏婴一听，哟，你想我们齐国的事没想到楚国人都知道，嘿，你知道这个臣随君死应当怎么死吗？那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君王要是为了社稷而死，臣就应当随主而去，他也是为社稷而死，你这是这国家的臣子，就应当为这国家献出你的生命，但是你的君王不是为了社稷而死，想我们先王他不是为了这个国家死的，我为什么要跟着他去呢？再说了，随着他去的老臣尽是忠良正直之辈，老臣都死喽，这国家怎么办呢？我晏婴看出来了，我晏婴不但不死，我忍着，我等这个乱平叛之后，哎，不错，我出来了，那你看我现在齐国如何呀？那是死的好呢，是不死的好呢？这番话呀， 搁谁都问趴下了。搁晏婴，对答如流。这都上纲剑，上史记。除了温三爷史记上没写，剩下我说的回去您查纲剑去。今儿说书为什么要说这段？今天一看有不少的小同学们，哎，听评书我不敢说长知识，我们这说书也即问之学，受人尊敬人管我们叫先生，其实我们不够教员的水平。但是呢，所万幸就是看完书我们没忘喽，借着给您讲故事啊，把它稍微的丰富丰富，趣味化，是不是？让您听着有点意思。我说的不算，您回去，您要有家长老师今天跟着，哎，您要爱看书，您把这段史记原文翻出来，您看看晏婴啊，他的这些个所作所为当然很多了，哎，晏婴的故事啊，这个史记上记载的最多，也是鲁国的孔子齐鲁一家呀，他最佩服的人，这句话就是孔子说的，哎，晏平仲善于教人，久而敬之。这今天打苗泽嘴里说出来，这可以说呀，是对冷镇的那最高的一种赞誉了。您做决定的事儿，您跟我商量什么呀？您老人家拿定主意了，告诉我一声不就得了？怎么岁数越大越客气了？说这么句话，哎，晏平仲善于教人而久而敬之。老爷子已经别介呀，兄弟，瞅这一听说你是乐意，那我自是乐意。好啊，咱们定过一个日子，定过什么日子？咱这就走啊！我跟姑娘说一声，啊，让玉华盯着这买卖，是不是？让飞霞看着家，咱们老哥俩走着，多带金，少带银。二位都有钱，带足了穿资盘费，带上随身的兵刃，冷老爷子暗带插板带弓，这才跟大叛飞行侠苗泽、苗刃宇顺常州府起汉奔钱塘走。要奔哪？要奔杭州。杭州这个地方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为什么呢？要讲究观潮正日子，是过了中秋节的8月18。为什么？8月18是潮神的生日。老二位到了海宁县，找地方住好了，跟人打听这个观潮的最佳地点在哪儿。赶到了江边一瞧啊，可了不得了，人满为患了。为什么？竟是做买卖的，为赶这潮会，善男信女乐意不绝，要观这奇景的人那就多了去了。再往江上一瞧，好家伙，这江上平船楼船都扎了彩了，那么这个船上全是各种的玩意儿。那观这个景的人现在景着没来呢，看什么呀？看玩意儿，都在船上练，有钱的就往船上扔，说这钱没扔准掉河里了，也没人去捞去，就敬潮神了。那卖吃食的就更多了，呵，老爷子100多岁了，我这辈子还能观几回潮啊？我说润宇，老爷子，咱们来吧，咱们各式样的啊，吃食，你按北京话说叫碰头食。怎么叫碰头食？走马路上碰上了，碰头，得尝尝。哎，今儿没想吃，怎么叫小吃呢？这不能当正饭吃，说也能吃饱了。那单说，你买切糕，你买一块，你非买2斤半，对不对？1斤16两啊，32、40两，好家伙，弄半斤白糖。您琢磨琢磨，那您是吃饱了，这里边也咳嗽不开，这就买一块回家，大家伙蘸糖，一人切一点尝尝。哎，您不能当干粮吃，吃着玩儿。呵，老二位啊， 就跟那个小孩逛庙会一样，瞧什么都新鲜，跟当地人呢也搭个搭个聊一聊，说一些个风土人情。这趟玩美了。这中秋啊也在钱塘过的，等三天到8月18这天可了不得，这有点啊政府行为了，不单单是民间的了。因为过去在唐宋时期啊，钱塘潮上要趁着这潮水还要练水军的，这都有史记载的。看这个船赶上这样大的潮来了，能不能够从容的应对，能不能还进退有法，还要有个阵法，还要演阵，这个史书上都有记载的。在唐宋时期留下来的要操练水军，那到了清初的这儿呢不重水军。清初的时候呢，因为清朝是骑射打天下，他注重这个，一直到了清末了，这才有注重洋务，注重水军，这才有北洋水师的建立，那主要也是海军。简短说吧，这是民间组织，但有点办政府，政府也派人，当地的衙门派人帮着一块维持秩序。这潮啊可就下来了，感情这小潮往前走是后边这大潮赶着，赶潮吗？这小潮就已经啊有数丈之高，呦，这潮来了，冷爷一摆手，兄弟，这还不算，你瞧后边这大的，这大的没到，这声音先到了，万马奔腾的想法，哇，往下这么一推，立起来呀，这个水墙啊，就有数十丈高，平着往下推。书上那么写，我这么给您说，实际钱塘潮呢到不了数十丈高，哎，最高的潮差9到10米，这您回去您查去，那就可以了。这水要催起来9到10米，4层楼了，平着往前推，您琢磨琢磨，这是什么景致？这是，这水往下一来，这人可就降了，都争着往前去。他有这个防护，为什么当地衙门派着维持秩序？就怕给挤下去，他掉河里了，那不就冲走了吗？但都往前挤，大个占便宜，小个吃点亏，人落人，人落人，人就上了人了。这俩老头这么大剑客，不能跟着挤去呀，让人挤溜着喘不过劲儿来。冷爷一瞧，这兄弟这不成，这不是官朝，这受罪的。猛然间，老爷子用手一丝阴然，炸杀背王，扭向官桥一看，呵，这有俩雕斗旗杆，大旗扑噜噜已经扯上去了。咱俩雕斗旗杆上头怎么样啊？苗泽一瞧，哦，老爷子您，我要聊发一下少年之轻狂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我们的新时代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站在新时代，王平九作词，常石磊作曲，李易峰、景甜、江疏影演唱。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，大地生机，青山绿水常态，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，欢天喜地的节拍，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，心潮起伏，目光澎湃， 站起来，扶起来，抢起来呀，情不自禁的感慨，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我们的新时代。